第126集，傅云宪带来了何祖平最爱的酒与两个下酒小菜，典藏的国窖1573加上溜肥肠与爆炒腰花。何祖平的生活习惯向来不好，喜欢大酒大肉，又烈又油腻。主治医生被嘈杂的人声惊动，推门进来，一见这要在医院里开颜的画面，立马呵斥道： 简直胡闹，病人这身体情况，这瓶白酒灌下去马上就得送抢救室。 傅云宪咬着烟说： 少来劲儿，死马医不成活马，不差这顿酒。 可能是被傅云宪的气场吓着了，可能是知道这位刑辩大壮跟院长的关系还不错，主治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何祖平手上身上到处插着管子，真跟马上要咽气儿似的，倒酒都不方便。傅云宪就替他倒酒，用医院里盛汤的不锈钢碗斟了2/3。何祖平摇摇头，跟老小孩似的嫌弃又抱怨： 这种碗怎么能喝酒呢？不得劲儿。 许苏贴心道： 师父喜欢陶瓷酒盅，厚底儿的。 行了，便前先多喝两口。 傅云宪仰头自己喝了半碗，掷下酒碗道： 回头给你弄一套景德镇的青瓷，跟你一起埋进坟头。 这师徒俩一个好酒，一个嗜烟，小小的一间病房，没一会儿就变得酒味冲天，烟雾弥漫。许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，何祖平一口饮干一碗酒，完全不失豪迈本色，且喝酒以后反倒脸颊通红，声若洪钟，一点也不像是个将死之人。一屋子的律师都站着，唯独许苏与傅云宪坐在何祖平的床头。彼时这个位置是何清苑的，如今换做了许苏。他们像多年前一样，师徒三人一边喝酒一边讨论案情。傅云宪说： 卷宗我都看了。 听其主动提及，倒不是想袖手旁观的样子，何祖平问他： 你怎么看？ 傅云宪看了许苏一眼，又把目光转向何祖平： 想听实话？ 何祖平说： 别戴什么高帽子，我就问你，如果回到职业之初，甚至回到你的母校中正，你怎么看这个案子？ 傅云宪说： 瀚海的政法委书记评委我认识，就是这么个风格。 许苏在一旁插嘴： 我的当事人就因越界采矿被定了7个罪名，但在实操过程中，普通工人是很难以肉眼区分矿带边界的。 何祖平想叹气，但只叹了半口就噎住了，他的气快倒不顺了，他的人生路已经走到了终点。何祖平拒绝上呼吸机，许苏扶着何祖平躺下去，他长时间地望着傅云宪，突然开口： 我以为你是来劝我的。 劝？ 傅云宪抽了口烟，挑了挑眉： 能劝住吗？ 谁劝也没用。 何祖平真当对方是来当说客的，怒得涨红了脸，想从病床上爬起身去揪傅云宪的领子。 凭着这把老骨头，我也要将国内的法治车轮往前推进1公里。 这话听着特别可笑，18岁刚念法律的本科生来说也就罢了，一个从事刑辩律师一辈子的老律师竟还这么天真。傅云宪真就笑了，他没跟一个快死的老头置气，自己整了整被揪乱了的衣领与领带。他回头看了看何祖平的弟子与参与瀚海案的律师们： 你们说我是宋江，有时候我都以为自己是了。 后来何祖平愈发不好了，他开始呼哧呼哧的喘气，像即将废弃的风箱一般，听上去非常吓人。何祖平伸出一只手握住了傅云宪的手，看似只是松垮垮的一搭，然而当傅云宪试图把手抽离时，却发现自己怎么也动弹不了。濒死的何祖平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他死死地抓着自己最出色的这个弟子，那枯如柴火的手臂上青筋根根凸起，像是在征求某种继承， 某种延续。傅云宪皱着眉，注视着这个快死的老律师。他的一生在他眼前走马观花似的掠过，连同他自己在这条路上走过的20年，像是谁给他投了一个梦。 1公里可能推进不了。 终于，傅云宪慢慢在何祖平的手背上盖上自己的手掌，然后加重力道，缓慢又有力地握住了他的手，轻声说， 我就试试推他1米吧。 何祖平终于断了气，像亲眼见赵氏挑灭了一根灯芯的严监生，他也是含着笑走的。他一辈子都在为推进这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而奋斗，如今后继有人，死而无憾。许苏想起身去叫医生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当韩见他们撕心裂肺地嚎啕起来，他只是愣愣地站在原地，怔怔地仰望着傅云宪。何祖平关照过他不少回，他对这一天的到来早有准备，他并没有哭。然而时光回溯了，某一瞬间他仿佛回到了16年前的那个阴天，他看见那个年轻义气的傅云宪跪在身前，为一条竭尽所能却无力挽回的生命落了一行泪，就如同他现在这样。直到这一刻，许苏心中一酸，眼泪像胸腔里的热血一样涌出来，他喊他 大哥。 瀚海岸律师们的强势反弹终于惊动了上头，江书记正在 S 市视察工作，临时召开了一个会议，对于律师们的闹停签名乃至更不当的激进行为，处理意见基本上分为两派。一派认为瀚海当地政法委确实好大喜功，借严打之风树地方政绩，律师们的抗议与申诉并非全无道理，但更多人则表示，国家法律岂容儿戏，即便地方法院有错，但一出错就闹，以后还怎么维护法庭尊严，保证国家的司法权威，此等歪风断不可助长，必须从严整肃。两边都有他们的考量与道理，这已经不单单是瀚海一个地方的案子了，却是国家法治史上的一场战役。 小唐啊，我想听听你的意思。 江书记突然把目光转向默默站在人后的唐一川。瀚海案闹得沸沸扬扬，身为一名绝对专业的检察官，唐一川很容易就发现了该案的重重疑点，知道这是一个冤案，但他已经习惯了沉默，并且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当时傅云宪说把他跟洪瑞的照片也给了江书记一份，虽然此后一切如常，但他敏锐的政治嗅觉仍然感觉得出来，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。他确实辜负了江书记的提拔与栽培，虽然江书记好像并不介意，但芥蒂一定是存下了。